上帝。那耶和华能够听到怎么样的声音呢？或者就让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出耶和华听到怎么样的声音。在这个民数记的第十二章，民数记的十二章第一和二节，我们都熟悉摩西，那也知道摩西有个姐姐叫米利亚。那留意米利亚呢对摩西有怎么样的态度呢？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和二节，民数记，摩西的妻子是古实人，米利亚和亚伦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人做妻子就诋毁他，他们不住地说，难道耶和华只通过摩西一个人说话吗？他不也通过我们说话吗？这些话耶和华听见了。你遇到在这里呢，米利亚呢其实对摩西不满，不单只是因为他是弟弟，因为可能他也看到他的不完美，摩西也可能有他的也有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和弱点，但耶和华呢就是继续任用摩西，因为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所以上帝就是用摩西。但米利亚不满摩西，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他并不是不但只是不满摩西，他不满耶和华的安排。所以米利亚的心他不满耶和华的神之安排。那留意到吗？第二节的后半部最后的一句话说，这些话耶和华听见了。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呢，耶和华有能力呢听见说出来的声音，耶和华呢也有能力呢听到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声音，在我们里面的，也就是我们人的内心思想，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为人，耶和华听见的。那这个记载不是要吓我们对吗？其实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反而会让我们呢更加的要敬畏上帝，爱他。因为耶和华呢能够听见说出来的声音，他也能够听见那些说不出来的。这些说不出来的可以包括我们内心的苦衷，我们内心的隐忧，我们的难题，有些时候很难用话表达，耶和华呢都听到都知道的。所以耶和华知道我们内心，知道这一点呢，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呢？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明白我们的为人。那另外一方面呢，知道耶和华知道我们的内心，也让我们怎么样呢？能够小心自己，提醒自己的真正内在为人，从心里呢，所谓的里外呢一样，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耶稣的门徒。那既然耶和华垂听人的声音，那我们呢这一回在这个结束的演讲里面呢，有一个目标想跟所有整个会众弟兄姐妹一起谈，特别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祷告方面呢，我们可以留意的一些数字，我们呢就一起来看诗篇作为一个开始，在这方面诗篇的116篇。或者我们也可以先看这个，你可以记下诗篇的116篇一和二节。那诗篇之笔者呢说，他很爱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垂听他的声音，垂听人声音的上帝。然后诗篇的之笔者也在111篇，我们可以翻到111篇第二节。诗篇的111篇的第二节，那请留意大卫呢在这里的祷告，他说，愿我预备的祷告如香在你面前，愿我举手所献的祈祷像盘满的谷祭。诗篇141第二，对吗？141好， 听见你们的声音了。对不起，可能我弄乱那个号码，所以141第二节。所以留意到大卫呢，诗篇的这边他说，愿他的祷告呢如香一样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大卫呢会把他的祷告形容成像这个香一样呢？那其实有他的意思的。如果我们知道大卫用这个比喻，以及包括这个香在早期古代的时候献给耶和华的制造过程呢，我们就会更加的体会和赏识耶和华给我们的祷告的这项特权。我们看看为什么大卫说他的祷告像香一样，我们就看制造香的过程可以给我们这一点。那我们一起看这个出埃及记的30章。喜欢这个香气的弟兄姐妹应该对这一章很有兴趣，因为他给了你一个秘方。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的第30章34、38节。30章34到38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取香料，就是纳坦香子、温卡香、芬芳的骨盆香蕉和纯乳香，各样分量都要相同。你要用这些材料做香，以膏油配制师的手艺制成纯净的加了盐的香料，这是圣物。要拿一点搅拌成粉末，带到会幕里，放在圣衣柜前面，就是我要向你们显现的地方前面，这是你们的至圣之物。你照这个方子制成的香，你们不可私自配制，你总要把这种香看作耶和华的圣物。谁配制类似的东西来享受这种香气，就要从民众当中被剪除。可能呢，38节我们有点怕了，对吗？本来有一个方子，现在不敢用了。的确的，在摩西的日子呢，这个是圣物来的，是献给耶和华的，所以人不能够私自配置，所以就是他们要很看重、很重视这个香是献给耶和华。所以他们制造香也不马虎的，你看耶和华给他这个配料，他们要造这个方子，不能说哦少了这个不要紧吧，或者好像我们本地所说的阿嘎阿嘎就可以了，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不行，他需要精确的。所以也就是这个人会很赏识，对吧？他会很赏识，很重视。那大卫用这个香形容成他说做祷告方面像香一样献给耶和华，有两方面。第一，大卫呢他很重视祷告的特权，大卫他很重视祷告的特权，他不轻看这个上帝跟他沟通的。想想看，有些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一些重要的人物无论是一些官员或者一些名人，你可以跟他讲话，直接打电话都感到很荣幸了，何况上帝是吗？耶和华直接，他没有通过秘书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祷告的。所以的确这是所应该拥有的那种态度，对吗？重视这个机会。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大卫他说他的祷告如香，我们呢也知道这个香气呢上来，圣经说是给耶和华的，引起耶和华的注意，耶和华注意到，也就是大卫的祷告呢引起耶和华的注意。耶和华听很多的祷告，对吗？但是大卫的祷告呢引起耶和华的注意，所以说哎，我这位仆人的祷告上帝注意。这也不是要我们竞争，对吗？因为上帝都是公平的，我们谁都可以祷告，但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大卫的祷告引起耶和华的注意。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学到些什么呢？特别是我们自己跟上帝的祷告方面，我们的祷告，我的祷告会引起耶和华的注意吗？ 例如我们呢有些时候也会注意到一些香味，对吗？我们呢回家的时候放工放学回家啊，有一股香味飘来，我们自然会哇哦，很香，这个香气从哪里来，然后我们会跟着那个香味，对吗？找那个地方哦，从那个餐馆啊，就哇这间餐馆，然后注意到同样的，我们的祷告也可以引起耶和华的注意。我们可以怎么样引起他的注意呢？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很重要，然后问问自己，我的祷告呢是不是时常只是一种方式，一种只是背在心里的呢？我的祷告会不会只是很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呢？例如问自己，有人有趣的有些传道人也问自己说，我的祷告有几个我啊，算一算自己的祷告有几个我，就是耶和华我呢，我你算一下有多少个我，就是跟自己有关的。我的祷告有没有包括其他人呢，或者甚至耶和华本身呢？那这是我们可以想的，对吗？所以的确的，我们呢可以想想，我的祷告范围是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我自己关心的范围。我们看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八节给了我们这个目标，然后我们一起看，在祷告方面我们大家都可以留意的。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八节，六章十八节说，你们应该靠着圣灵随时祷告，只要用各样的言辞祷告，也要恳切地祈求。你们当为彼此保持警醒，持续不懈，坚持不懈，为全体圣民恳求。为全体圣民，对。所以我的祷告有没有包括其他的弟兄姐妹？除了马六甲会众里面的其他弟兄姐妹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想到，马六甲以外的会众呢、小组、其他国家的呢？希伯来书，我们也一起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三节。希伯来书的十三章三节。十三章的三节说，你们要记住那些被囚的人，像跟他们一样被囚一样，又要记住那些受虐待的人，因为你们也带着肉身。所以我们也没有想到那些正在为了耶和华他的名他的崇拜而遭遇压力的弟兄姐妹呢？可能我们不用说太远，可能在自己的会众，你会留意到有哪一个弟兄姐妹正在面对压力呢？正在面对反对呢？他的丈夫反对他，或者他的妻子反对他，或者甚至他的儿女反对他，有谁呢？ Yeah. 我们可以想想到他们，然后或者你想从耶和华的角度，耶和华在听你的祷告的时候，耶和华知道，哎，你自己其实也有压力，可能你自己也面对家人的反对。那你祷告的时候，耶和华，我知道，某某姐妹或者弟兄，她的丈夫现在反对她很厉害，甚至迫害她。那求你给她一条，求你开一条路给她，啊，给她得到安慰，给她得到这个内心的和平。那你认为耶和华会怎么样呢？耶和华会注意到，对吗？好像香气一样。他说：“喂，你本身都在面对难题，你也会想到这位姐妹。”的确，什么引起耶和华的注意？那又或者，可能你自己可能被人误会了，你没有做错，可能你知道我没有错，但是被弟兄姐妹，被其中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误会了，他可能给你了一些一种很冷的待遇，那不睬你一段时间，所以你心里也很挣扎，对吗？你说其实我。但是你知道也很难解释，也不容易。你看到他，你也很辛苦。但你在祷告里面，你说耶和华，祈求你也给他这个内心的和平。相信他也不容易。 他也可能有挣扎，有一些难题误会，希望耶和华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也给他这个和平的心。喂，引起耶和华的注意，耶和华说你都没有错，但你都为对方祷告，祈求对方也能够有一个和平的心。所以耶和华说，哇，我这个孩子呢真的说很特别，留意到这个祷告，对吗？所以我们的祷告会引起耶和华的注意的，上帝看到 你的内心，你的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内置的为人、那你在挣扎摆脱一些恶习习惯引诱的时候，你祈求耶和华给你力量，那摆脱那个引诱和恶习的时候，耶和华也会注意到，是吗？哇，你真的不容易，你祈求我给你帮助，所以上也引起上帝的注意，上帝会给额外的力量，让你能够克服那个不完美的恶习或者这个一些习惯。所以类似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想，对吗？我的祷告会不会引起到耶和华的注意？我的祷告有没有想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会众里面的？其他的会众的，其他国家的，例如我们在俄罗斯的弟兄姐妹，在新加坡，在韩国的扣留营中心里面的弟兄们，或者在非洲的一些战乱地区的弟兄姐妹们，受到种族歧视的，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提及他们会引起耶和华的注意。所以让我们呢想想这一方面，什么祷告的数字像香一样呢，可以引起耶和华的注意。这是一个个人的目标，我们大家都可以考虑的。那在接下来呢，关于跟祷告有关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很想说的，那我们呢在祷告方面可以留意的，我们的祷告如果要得到上帝垂听的话，我们呢可以留意这三个重要的步骤。那这三个步骤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会众里面呢也可以继续在个人的属灵方面进展的。我们看在祷告方面哪三个步骤重要呢？敬畏耶和华，垂听人的声音。我们呢一起来先看第一个好吗？看第一个，我们就先读这个记载，然后大家一起想想，我从这个记载呢学到第一步要怎么样我的祷告。我们呢就先来看一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哈拿啊，哈拿，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我们一起来看他的祷告，我们看我们学到什么啊？哈拿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第九节和第十节说，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起来，当时祭司以利正坐着耶和华圣幕的门杆旁边，哈拿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痛哭流泪。所以哈拿心里很乱，他很痛苦，他有压力，所以他向耶和华祷告。然后请留意第十一节，他祷告什么呢？一章的十一节，他起誓说，万军之主耶和华，要是你顾惜婢女的苦况，顾惜我，不忘记婢女，赐婢女一个儿子，我必使他一生归耶和华，不剃他的头。所以哈拿心里愁苦，很多忧虑。哈拿知道他的愁苦从哪里来，他的苦是什么原因呢引起的？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哈拿在祷告里面求耶和华给他一个儿子。那我们从这个祷告里面看到第一步是什么呢？哈拿的祷告就是他的祷告呢明确具体，他的祷告很明确清楚明确具体。哈拿知道呢他要求的是什么。哈拿的心真的很乱，不容易，对吗？但哈拿知道他的乱，因为他没有儿子，在那时候没有孩子，可能 不但只是说自私要自己孩子，其实哈拿呢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以她的痛苦包括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可能是不是耶和华没有祝福我呢？或者是不是我有一些问题呢？可能耶和华不要我，所以她的苦难包括这一切，不但只是要一个男孩像一般的人一样，她也想到是不是没有耶和华的祝福，所以她很苦，说求耶和华给我一个儿子。所以我们从这里学到什么呢，弟兄姐妹？也就是我们的祷告呢，也可以明确具体。明确具体的祷告，其实有些时候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答案的一半了。那举个例子好吗？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祷告方面明确具体？我们就说，例如可能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想说，我很想为耶和华服务多一点，我很想在传道方面能够做多一点。或者甚至能够做先驱的工作，不过不容易。什么不容易？然后你可能祷告说为什么呢，然后你想耶和华我想为你服务，但是我没有那个喜乐。然后你分析自己，你说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是不是我达不到时间，或者传道的时间我只是追时间吗？然后可能你也分析，你说好，组织做了调整，先驱70小时，辅助先驱50小时，好，50小时呢，有些时候也可以探访期间30小时，是小时的原因吗？30小时我会做吗？或者20个小时我会做吗？降到10个小时我会做吗？那说，哎，其实不是时间的问题。你说，因为即使时间降到很少，5个小时都好，我可能也没有那个动力。所以你想啊，不是时间的问题，是愿望的问题。所以你说，原来我的问题是愿望，我没有了那个愿望，我没有了那个目标。所以你祷告，你说耶和华，祈求你让我有那个愿望，就是能够为你服务的愿望。那这愿望包括我可以在传道方面找到喜乐。所以你的祷告明确具体了，耶和华知道了，对吗？不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你有了愿望，你自然什么东西都可以有那个能力去做，也会自然有时间，所以明确具体了，对。然后耶和华也会给你答案，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其他的情况难题，你也可以照样用这个模式啊。所以明确具体的话呢，也可以留意自己内心真正的世界是什么，那耶和华就知道。其实他无意中，好像我们说一些心理学家让你找到自己的方向了，但耶和华更清楚啊，他知道。所以第一，明确具体。那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明确具体了之后，我们看接下来的这个另外一个榜样，在圣经里面。第二个榜样，耶稣本身。好，我们也先读，然后我们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马太福音的第9章。马太福音的第9章，9章的37到38节。那耶稣他看到一项需要，37，于是他对门徒说，庄稼的确很多，工人实在太少，所以你们要恳求庄稼的主人差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耶稣看到一个需要，就是需要更多的传道员。耶稣知道这个需要，他祷告了，他是不是就站在那一边呢？让我们看呢，接下来第10章另外一章一节，10章的1节说，耶稣把12个门徒招来，赐给他们权柄驱逐污灵，治好各种各样疾病以及各种落症。然后第2节说，他以下是他12个使徒的名字。然后之后第7、第8，我们留到耶稣训练他们，他招了门徒训练他们。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1节到9节，耶稣也召集70个门徒训练他们。那我们从这里学到什么呢？耶稣祷告了之后呢，他有行动，所以他为所求的采取行动，这就是第二，明确的祷告，然后呢按着祷告的采取行动，这就是我们第二方面可以学习的。我们祈求了之后呢，要有行动，那耶和华会祝福，那耶和华祝福耶稣， 你看耶稣呢，他说我需要更多的工人，他没有站在那边就等待是吗？然后他就开始找了，哎，来来，然后邀请他们，然后训练他的门徒，给他们心思怎么样传。所以耶华祝福他的努力，你看今天的传道员包括我们在今天，所以耶华祝福他的努力。所以我们也学到的祷告呢要有行动，之后呢要有行动。我们就以刚才的那个一样，你祈求耶华给你那个愿望，可以在传道方面为他服务方面有喜乐，那你祷告了之后呢也要有一些行动。例如你就开始怎么样呢，做出一些安排，可能约不同的弟兄姐妹工作，调整自己的时间表，参与不同形式的传道，不用那个一种一方面的，可能久了尝试不同灵活变通的方式，那耶华会祝福你，让你看到找到那些配得人的喜乐，然后你的心就会怎么样，哎，开始有那个成果。所以行动这是第二方面。那最后第三方面我们也要怎么样做呢？我们看最后一个第三方面，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六节，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赢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他存在，又信他必奖赏恳切寻求他的人。所以第三方面呢，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了。我们祷告明确之后，我们采取行动，然后信赖他，信赖他的祝福，等待他。有些时候你看来还没有答案的话，继续信赖他，因为耶和华知道什么时候会回答，他知道什么时候回应我们，给我们最清楚的，或者甚至会通过另外一个方式，所以对他有信心，不要灰心。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你做父母的可能孩子要求你妈妈买一个最好的电脑给我可能好几千块的，十多千，然后你想是这是好电脑，但是可能他的年纪还不，他 买来只是拿来玩游戏，拿来玩 game， 所以说等他大一点，他拿来做事的，拿来做，然后买他会更体会才给他。所以你可能多一两年他长大了，然后你买给他。那耶和华有些时候也一样，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特别在什么时候需要的他会给，所以他也让我们从中培养到一些品质，忍耐信心，或者更加的有体恤之心，有同情之心，那以后我们也会有成为一个同情之心的人。所以耶和华一定会 回应我们的祷告，记得这一点，所以对他的有信心。那我们温习一下这三方面。第一，我们祷告方面呢，如果要得到耶和华的垂听我们要明确具体。第二，我们要按祷告的采取行动。第三，对他有信心。所以任何的情况你按照这个模式耶和华呢会给你答案的。所以我们珍惜这个祷告的特权。那既然耶和华垂听我们的声音，那最后呢我们也很想鼓励弟兄姐妹呢以一个作为这个目标我们关心其他的人。有一个文章想鼓励你们在这个探访之后以一个会众全体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在这个荧幕上就是这个守望台的文章，这是在2016年，你可以记下来，2016年3月23到25的研读文章里面的一个文章。那这是说到，你遇到这个黄色的这个目标这里这个主题说，你能在自己的会众里扩大服务吗？然后请看看接下来文章中第二个部分，第二篇的话你留意到这里说，在自己的会众像特派传道员一样服务。的确的，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能够做特派传道员，特别先驱，或者做先驱，或者帮到一些需要的地方。那有的你们曾经是因为可能现在健康有了问题，又或者家人或有父母需要照顾，或者自己的一些情况，那可能你目前暂时不能够到需要的地方。但这个文章呢告诉你呢， 你可以在自己的会众里面呢扩大服务了。要的确的，我们看一下马六甲，马六甲本身都有很大的需要的。你看看这个马六甲，你们目前会众的这个传道的接线，有机会的话，可能也可以跟会众长老同或者传道监督谈谈。你看看你的传道的接线，你们很大。你们的接线一直延伸到这个深美兰州的接线，就是跟芙蓉那里，然后沿海再下来，然后除了马六甲本身也有很多的镇，对吗？小镇都需要人，都需要听到好消息的。所以你可以在自己的会众里面做特派传道员的意思就是，可能你不能去远，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就发挥那个精神。如果我们想想看，特别先去特派传道员或者在伯特利服务也好，最后他们都是传道员来的，对吗？都是传道员，只是可能岗位不同，或者可能有时没有那个制服而已。那一位有爱心的医生，即使他下了班没有穿制服，有人跌倒有人病了，他会帮忙吗？他也会帮忙的，对不对？因为他的内心就是他想医人帮人。同样的，无论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扩大服务或者有什么特权都好，那个不要紧，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都能够做的，你说是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你们大家都能够的，认识大家有的多年在真理，你们的确是一群忠贞有忍耐的弟兄姐妹，在这次探访中也知道你们个别有的也有挑战，但是你们还是忍耐，是奉耶和华值得称赞的。所以我们想趁这个机会鼓励你，不要灰心，你在会众本身就可以发挥作用的。那在这个探访之后想想，我可以为会众做些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在会众里，马六甲会众里做特派传道人，想想这个目标。然后有机会六个月后，如果有机会再 回来的话，听听你们的经验，我们大家可以彼此的鼓励，好吗？那我们就朝向这个方向。所以让我们大家那继续尽我们的力量侍奉耶和华，有任何事告诉他，因为记得耶和华有能力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即使你的难题告诉他，他会帮你开路的。所以让我们大家继续亲近那位听人声音的上帝。那我们就结束了这一次探访的这个安排。那在首先先谢谢你们大家在这一周的慷慨招待跟你们的工作，因为现在会众集结人数多，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工作，或谢谢你们的慷慨和招待。那在下一周呢，下一个探访我们会新的一轮开始了，新的服务年我会在南部会众先开始探访，在新加坡，所以会先探访这个西部中文会众。那你们愿意的话，我会很高兴把你们的爱呢带给他们。好，那现在方便的话，我们邀请大家呢可以一起站起来，我们唱这个诗歌第142首。对不起，诗歌第41首，少了一个一，41首，求你呢垂听我的祷告，之后我们感谢耶和华。